北京时间1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春天地。 陶阳子幼年丧母，在舅舅的养育下长大。陶阳子误打误撞地学会了下棋，而这小小的棋盘和棋子竟然贯穿了他跌宕的一生。欢迎收听小说《黑白》，演播徐平。 休战的这一天，陶阳子一直在小巷的楼上房间里复盘昨天的一局棋。他似乎还没有弄清楚错在哪里就输了，在棋上叫做盲点，这就是棋力的问题了。这现象他以前极少有。明天他将要对付更厉害的工藤，况且是直白后走。日本棋手有自己的调子，先走往往能占据优势，再输棋他就将离开围棋研究会，没有资格再做瑞总府的棋士了。他使劲把这念头按下去，眼下最重要的是如何应对下面一盘棋。 杨子，哎， 楼下有人叫杨子，声音只在陶阳子的感觉中，后来有人敲门，陶阳子才听到是女老板习惯了敲门声。陶阳子过去开了门，见女老板在门口探着头说：“有姑娘找你，很漂亮的。”陶阳子下楼来，发现是梅若云，他没有想到梅若云会来这里。有点语无伦次地说：“是你？你怎么会来的？怎么会是？会是你？”梅若云听他说着，仿佛并没有在意他的语调。女老板却在旁边说：“你还不招待人家？”陶阳子赶忙说：“对，我们到哪儿去？还是去城堡？”女老板听着笑了，梅若云并没有脸红。陶阳子想说这个脏地方不应该你来的，又怕女老板听见生气。女老板催着说：“你还不带姑娘去你的房间里坐坐喝口水，人家老远来看你的。”陶阳子用眼光询问梅若云，他没有想到梅若云会点点头说好，他只有领着他去上楼。在陡窄的楼梯上，他回头说：“地方太小了。”他一停下来，依然往上走的梅若云脸差点碰到了他的屁股。梅若云仰了一下脸，身子仿佛要倒下去，陶阳子赶忙伸手拉了他一下，握到了他的膀臂，绵软绵软的，柔弱无骨。他觉得自己的劲儿用得太大了，他默默并无不快，只是低头有点脸红。陶阳子赶忙放了手，又很快上楼去。到了楼上的房间里，梅若云神情安定下来，陶阳子一个劲儿地解释着：“我总是想要去看你的。” 好久没有见到你了，这就遇上日本职业棋手来。说着把床上摆着的与秋明对局的一盘棋指给梅若云看。他没有注意看梅若云的表情，只觉得梅若云今天不怎么说话，只是看着自己。陶阳子把盘上的棋子撸掉了，又一步步地摆起来，梅若云也就进入了棋中，有时对棋提出一点看法，两个人一步步地复着盘。梅若云的看法让陶阳子理清了一些思路。复完盘后，梅若云说，这一盘棋还是输在官子上，我对官子也不熟，因为下的不多，官子是功夫，不过开局中盘你并不比他差在那儿。日本棋路倒是与你早先直白的路子有点相近。陶阳子细细想想，觉得也对，你真是个棋仙，我本来想不到的，你一看就说出来了。梅若云没有笑，只说了一句，这就是旁观者清吧。我倒想跳出棋局，把棋局完全看清楚的，可我怎么也跳不出来，你再陪我下棋吧，我想换一下思路。梅若云点头应了，他们相对坐在床沿上，陶阳子脑子清明了些，这才想起起身给梅若云倒茶。他将自己的杯子洗了几次，才把杯边的一点脏洗干净了，倒了茶送到梅若云面前。梅若云一直看着他。坐回床沿时，陶阳子说了一句，你今天有点不一样，是吧？梅若云低下头去，捏着手上的黑棋子，接着继续他们的棋局。陶阳子进入了棋，便满脑子完全是棋的感觉了。这一回，梅若云走的是黑棋，棋盘上也有几十颗子，已经进入了真正的中盘。中盘的变化繁复，在一个边角处，梅若云的棋为了活棋，贴着陶阳子的白棋，在二线低处爬了两步。你这里走低了，情势所致吧。陶阳子不显缠绕在一处，就脱开来，在另一边下了一手。梅若云默默地想了一下，陶阳子这才有心思地看着眼前的梅若云。梅若云捏着棋子的手伸在脸颊边，手与脸的肤色一般洁白，一种柔婉的白色，一种如玉的白色，仿佛从白色之中透出一点青蓝的幽香。陶阳子自觉如入仙境，有飘在天上之感。梅若云抬起头来捋一下头发，注意到陶阳子看他的眼神，略带羞态的一笑，想垂下头去，随而又抬眼朝他望着。他的眼光不再回避，直直地望着陶阳子，眼中仿佛有着一种坚定起来的光彩。两人的眼光缠绕着，仿佛融在了一处，再没有隔隙。一时陶阳子有一种男人的冲动，他很想让激情有所突破，不顾一切的起身上前拥抱他。这一凝视，时间似乎长如百年， 若长的时间中，他有无数次机会可以起身来，可他却只是一次次在思想中爬起身来，向他伸手而去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黑白。 现实只是一瞬间，就在这一瞬间中，思想在无穷尽的盘旋。梅若云就坐在对面，在他伸手可触的地方，但陶阳子还是坐着没动。就在这一瞬间，陶阳子明白自己心里真正爱着的只有他一个人，只有对他一个人可以用爱这个词。爱是什么？爱便是爱，是纯爱。爱是神圣的，不容亵渎的，纯粹精神的，超越现实的，只能珍藏于心的。爱与结婚成家、亲吻性交都是不搭界的，一旦接触了现实，爱便失去了那种光辉的无尽亮色。陶阳子感觉自己在爱与非爱中摇晃，一旦他有所举动，他便会从爱的光环中坠落下来。梅若云在爱的仙界，他陶阳子把他拉到现实中来，也就隔离了爱。梅若云怎么会爱他呢？他梅若云将离开他，他再也不能见着梅若云了。君子不欺于暗室，他陶阳子没想做什么君子，可他不容自己总是非爱地想着他。如此意识时，陶阳子的眼光有点犹疑，不敢再正对着梅若云。梅若云的眼光也漂浮起来，两个人都有了窘态，于是都低头对着棋盘。接下去，梅若云的棋又走到了空间，仿佛在飘舞着。陶阳子紧跟着，但梅若云的棋越发飘忽，飘忽中站着空间，完全是另一个空间了，仿佛有着一点悲哀的调子。陶阳子一时竟觉得梅若云的棋从低处飘忽到空中，仿佛是飞升了，完全脱开了他自己的棋路。陶阳子细想着梅若云的几步棋，一直没有落子。梅若云放下了棋子，静静地等着他。陶阳子突然说：“我想到了。”我想到了。梅若云静静地听着他说，陶阳子却说不出来什么，这是他朦胧地从他的棋里想到了什么。他又静下去，慢慢地想着自己的棋路。梅若云只是静静地看着他，久久地静静地看着他，看着完全沉浸在奇思顿悟中的陶阳子。小房间里竟到一点声息都没有，偶尔响着楼下女老板带点尖尖嗓音的说话声。一直到陶阳子再次抬起头来，这一次确实是很长很长的时间。 屋里的两个人都没有感觉到，仿佛只是一瞬间。雪后初晴的阳光清新明亮地从窗格中射进来，陶阳子这才想到说，时间不早了，都到中午了，太快了。哎，我们去吃饭吧。梅若云摇摇头说，家里还等着我。陶阳子顺着他，不敢违他。他能来小巷楼上，能陪他这么一段时间，已让陶阳子喜出望外，再没有感想的了。他起身来送梅若云，一直把他送得很远很远。梅若云没提出来叫车，陶阳子也不想叫车，只想陪着他走。快到愚园路了，梅若云才说，你不要送了。陶阳子也就站住了。这时他们又静静地互相看着，似乎是从未有过的真正告别。陶阳子心里有点莫名的伤感，他看到梅若云身穿着一件素色的衣服，他也想不起平素他穿的是什么了，只觉得这次他穿着简单朴素，只是头发上的一个紫色发夹有点色彩。梅若云的眼睛望着陶阳子，似乎一直没有犹豫过，眼眸亮晶晶的，仿佛被点亮了。陶阳子不知如何感觉到那凝定的眸子里无限的犀利，火一般的闪动着，使他很想完完全全地投身进去，一辈子在其间燃烧。但这一次是在大街上，他连伸手搂他的意识都不敢有。梅若云说，我要走了，你……陶阳子没再说什么，只是默默地望着他，点了点头。梅若云慢慢地转身走去了。在陶阳子的感觉中，他的转身与走去都是那么缓慢，他的身影在他的心路上久久地移动着。一直看到他拐弯走进愚园路，在路口他的头一时想要转回来，却又僵化地停住。他的身子引入了他看不到的街墙后，陶阳子这才慢慢地走回小巷的楼上来。又有很长时间，陶阳子没能进入棋里。他对着棋盘，感觉中满是梅若云的眼光。回想起来，梅若云的眼光中含着一点现实的悲哀，却又有着一种虚幻的飘忽。下午，女老板又来敲楼上的门，她站在楼梯上说，你不得了嘞，我这里都蓬荜生辉喽，这一次是一个大官来找你了。陶阳子下楼看到的是于参谋，他后面还跟着那个开车的，他扬扬手让开车的到车上去等着他，嘴里说，上楼到你的房间去。陶阳子没想到这个瑞总府的红人竟会到这种地方来找他，一时有点木然。 于参谋却不由分说地推他一下，让他在前面带路。上楼时，于参谋险些被楼板碰了头。一到楼上的小房间，于参谋根本不在意他的居所，坐下来，伸手把盘上的棋谱撸了，随而一步步地摆起了棋局。棋局咬得很紧，展现着双方不同的棋风。他能看清一方熟悉的棋路，天琴人没来，他的棋来了。明白这是谁下的吗？陶阳子点点头，是天琴与工藤。到棋局后盘，强弱已显，既然弱的一方是天琴，那么强的另一方自然只有工藤了。于参谋点点头，一把又把棋撸了，随后又重新摆起来，摆得很慢，特别是工藤的白棋，一步便停一停，说一句评语，把变化都评出来，评得很准。他不评具体的一步棋，只评棋势，评变化中的日本棋势。陶阳子觉得他把自己也想到的日本棋士都谈清楚了。到了后半盘，他便很快地摆出来，不再说一句话，那意思是没什么好说的了。摆完了，于参谋扬了扬脸说，好，我要走了，还有一盘棋要去摆，你有什么要问的吧？陶阳子想到于参谋要摆另一盘棋，自然是自己与秋明昨天下的棋，他要去摆给天琴看。这么说，于参谋已陪了两位日本棋手游玩回来，他们只游一上午吗？这不用他问，于参谋当然不是让他问这个的。 小说黑白塑造了多个人物形象，也像围棋子一样有黑有白。陶阳子的两个老师周老夫子是黑，与人为善但固执保守，任守一是白，佛道兼容，半生漂泊。陶阳子的两位女友任秋为黑，简朴自然但有时落俗，梅若云为白，如天仙下凡，惊鸿一瞥。两位棋坛高手方天晴是黑，机敏强悍，急功近利。陶阳子是白，天人大气，物在心头。此外还有与陶阳子结为人生伴侣的阿山。对小说中的人物，楚福金自己喜欢陶阳子，因为他的棋风注重大局，故天下莫能与之争。小说《黑白》由一级作家楚福金所著，本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，演播徐平，编辑张璐。第二天，陶阳子和工藤、方天琴和秋明几位对手再度开战，他们将有怎样的战局呢？陶阳子兴冲冲地去找梅若云，想要告诉他比赛结果，他能找到梅若云吗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黑白。 环环相扣的情节，跌宕起伏的故事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光影流声。